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有奖征文活动的肮脏目的》。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美国国务院近日公布有关对朝人权追究责任接近信息的有奖征文活动，并集合宣扬说将为此计划实施而拨出数百万美元。有奖征文活动包括制作对比朝鲜广播电台节目和文稿，搜集蹂躏人权的资料，发行报告，促使脱北者参加人权活动等荒唐的内容，参加对象也都是乌合之众和人间渣子。这令人可笑的有奖征文活动只不过是美国的阴谋集团安排的一场卑鄙的捡垃圾活动而已，他们再也无法制造出莫须有的北方人权问题，就企图收集各种捏造品来演出一场新的人权阴谋戏。美国陈旧的对朝人权骚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已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美国为了延长早已水落石出的阴谋骚动，就翻动有臭味散发的垃圾箱，其处境真令人可怜。常言道，爱骗人家自食其果，蹂躏人权的主犯美国还是自扫门前雪为好。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有奖征文活动的肮脏目的。